马太福音第五章要注意的地方。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跟前面的很不一样。因为自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结束，这部分都是记载事情，记载上帝如何告诉约瑟他的妻子要怀孕生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记载耶稣的诞生，然后博士来，然后耶稣受洗，施洗约翰，然后耶稣受洗，然后耶稣受试探，然后第四章后面的部分，耶稣就开始传讲福音，说天国近了，要悔改，天国近了，并且医治病人，所以都是记载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快要结束，都是耶稣所讲的话，是一个正道，或许可以说是一些教导。那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把这一段叫做登山宝训，因为耶稣登了山，坐下来，然后叫他的门徒来。然后在第七章后面的部分，我们看到众人也大概围绕着他们，大概稍微听到，但是耶稣主要是跟他的门徒讲这个正道。所以其实最好是把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一起看，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次都看这么多，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看第五章。那这个第五章也是很长，有48节，没有办法完整的了解这个整章，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些要注意的地方，你可以比较清楚了解这个登山宝训的意思是什么，并且特别是八福，那八福就是前面一到十二节耶稣讲八个基督徒如何是有上帝的祝福，这些八福他的关键角色在整个登山宝训里面。好，所以在第五章我们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八福，就是当耶稣的门徒或者当基督徒的祝福，上帝如何祝福他的门徒这是一到十二节。然后十三到十六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是基督徒我们现在应该怎样过我们的生活。那第十三到十六节是大体上的就是我们基本上要做的是什么没有讲得很详细。那第三部分就是讲的比较详细十七到四十八节，就是关于上帝的律法然后应用在我们身上，特别是后面的部分就很清楚，让我们很具体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在世界上当耶稣的门徒，当基督徒那在这个第十七到二十，我们就看到这个上帝律法的角色，并且耶稣跟这个律法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二十一到四十八节就很清楚，耶稣就让我们了解上帝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并且我们借着这些具体的形容，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在世界上当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个前面的部分一到十二节八福我们就看到我们上帝给我们祝福，也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个是我们的位置，我们的身份是有上帝祝福的，我们是他的门徒，是基督徒。然后因为我们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那我们应该如何过我们的生活。好，所以大体上这个第五章是这样子。那我没有办法详细谈每一个小部分，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前面，特别是三到七节。那我要先念这部分，就是第五章一到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三节详细看。第一个，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当你听到这个虚心的人，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大部分的人会想到谦虚的人，哦，我是很谦虚啊。但是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是虚虚空空的，空虚的心，其实原文就是心灵贫穷或者贫乏的人有福了。意思是说这个人的灵魂，这个心灵是贫穷，他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上帝，是 虚空的，他是无助的，是没有资源，他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他完全需要依靠上帝的怜悯。所以当你没有东西的时候，耶稣说你是有福了。好，这个是 很重要很关键。然后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子，天国是他们的，耶稣说虚心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如果你了解这个第三节，就会让你就是了解其他的。其实耶稣常常讲类似的话，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现在要看几个其他的地方，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如何讲类似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他的逻辑，他的真理是什么。首先我们就继续留在马太福音看第九章，在第九章十二节这边说，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耶稣当时就是在跟法利赛人辩论，然后他说啊，我来就是为了医治病人。那当然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属灵啊是生病的，但是很多人像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生病。那因为他们这样认为，他们就觉得他们不需要耶稣的医治。所以跟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一样，我们都是心灵贫穷的人，我们都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可惜很多人认为他们有的，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告诉上帝或者给上帝很多东西，他们所做的事情或者他们的虔诚，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都是心里空虚的人，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摆上给上帝，我们是有病的，我们需要属灵的医生，耶稣就医治我们。好，另外一个耶稣所讲的类似的是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耶稣说，人子来，就是耶稣自己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一样，谁是失丧的人呢？是所有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走迷了路，但是耶稣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这样的人，他要把他的国赐给那些心灵贫穷的人，需要就是失丧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再讲那个很多人认为他们不是失丧的，那他们就没有福，因为耶稣只是寻找失丧的人。但是你如果认为你不是的话，你会拒绝耶稣当他来寻找你拯救你的时候。好，接下来的例子是会让我们非常清楚了解耶稣他的意思是什么。是耶稣还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耶稣讲一个比喻关于法利赛人跟税吏。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会非常清楚看到耶稣所讲的关于心灵贫穷的人、虚心的人。好，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 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就很清楚，这个法利赛人他认为他有很多可以给上帝，他认为他根本不是心灵贫穷的人，他认为他不是生病的人，他认为他不是失丧的人，他一直在说他做些什么，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哇，很可怕。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税吏明明是一个罪，所谓的罪人，他了解他是心灵贫穷的，他是失丧的，是不健康的，然后他就求上帝怜悯，开恩怜悯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说这个税吏是有福的，其实他就说这个人算为义了，因为他没有东西。耶稣来就是为了给没有东西的人，给他们他的果。那耶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么说，上帝要把国赐给你，这个也是在路加福音12章32节。路加福音12章32节，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当你了解你没有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赚得上帝的国，你没有办法给的，就像法利赛人认为他有的给。当你心灵是贫穷的，是虚空的时候，那上帝因着耶稣所做的，就要把国天国白白的赐给你。所以虚心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上帝就是要把他的国赐给你，天国是你们的。好，这个就是第三节。现在我们要继续看第四、五、六节，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第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为什么哀痛呢？其实我们刚才就看那个税吏，他真的是哀痛，因为他知道他不行了，他是失丧的，他不是健康的，是有病的，所以他就哀痛。那当你了解你是心灵贫穷的人，你就哀痛起来，但是你有福了，因为上帝就使你的安慰，他赦免你的罪。好，第五节，和合本翻译成温柔的人有福了，但是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卑微的人有福了。所以如果是卑微的话，其实这个跟前面两个一样，特别是心灵贫穷的人，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上帝，我就是很卑微的，我这样的人是有福了，因为我必承受地土。那这个承受地土可能是比较难了解，但是我想我们就可以往前面看，就是往永远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承受新天新地，不仅是天然完全新的创造，我们会承受这一切的。所以卑微的人，有罪的人有福，因为耶稣来就是拯救罪人。那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一样，我知道我没有东西，我因为这样子我很哀痛，我知道我是很卑微的，我很饥渴慕义的，我是这样的人，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义。但是耶稣说我是有福了，因为我必得饱足，因为上帝也要把国赐给我，要把耶稣的义赐给我了，所以我是有福了。所以这样看三到六节都讲耶稣讲都类似的话，那当然我们就是用圣经其他的地方，耶稣在其他的地方所讲的话来了解，是非常关键，了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他白白赐给我们这些没有东西的人。所以如果要用律法与福音的说法来看， 律法是强迫我们承认我们是心灵贫穷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的，但是福音就上帝借着耶稣就白白赐给我们他的国，赐给我们耶稣的所赚得的赦免，赐给我们永生。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祝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有福了，我们自己没有，但是我们是有福了，因为上帝白白 因着耶稣的缘故赐给我们这一切。好，接下耶稣的逻辑或者他的题目稍微转特别是第七节，第七节他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想最好的理解就是三到六节上帝白白赐给我们这些没有东西的人，赐给我们这一切，这个的确会改变我们，我们充满他的恩典，充满他的爱他的安慰我们得到上帝的国，所以现在我们就想要帮助其他的人，连续其他的人，就像上帝首先连续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得到的，我们分享的，我们还是继续有福了，我们也继续蒙上帝的连续。好，第八节赫尔本翻译成清心的人有福了。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还是罪人，所以我们心自己的心真正的情况不是真正的清洁，其实也这个希腊文也可以翻译成纯洁的心。那我想这个是比较困难了解但是我想最好的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是有一个纯洁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纯洁的，是仰望着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有纯洁的就是这个依靠，我们的心是依靠耶稣，这个是纯洁的就是正确的这方向。那因为这样子我们是有福了我们必得见上帝，因为我们与耶稣连接了，我们仰望他他为我们所做的。好，第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这个跟第七节差不多了，上帝使我们与他和睦，所以现在我们也是想要让其他的人也得到这个和睦，这个和解，这个平安我们就想要爱其他的人，就像上帝首先爱我们一样。那因着耶稣所做的，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就充满这个爱分享其他的人，然后别人也会称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也继续称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在葡萄树里面我们会结果子，上帝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也看到我们结果子，他就称这个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是我的儿子。那第十到十二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谈那么多，但是这个是因为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所以第一到七节或者第三到七节的情况，我们是得到天国，我们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也是想要帮助其他的人，就像上帝首先帮助我们一样。但是世界上的人，很多人会不要我们这么做，会逼迫我们，当我们要给他们上帝的国的时候，分享上帝所给我们的，所以他们会逼迫我们，也是因为耶稣的缘故逼迫我们。但是耶稣说我们是有福了，因为天国还是我们的，无论这个世界的人能够怎么样逼迫我们，我们还是在天国里面。好，这个是很简单的看一到十二节重点就是回到重点，我们罪人是心灵贫穷的因此我们就是哀痛的，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卑微的，我们很想要上帝的义，但是我们都是有福了，因为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就白白赐给我们这一切，并且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想要照顾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人，爱其他的人，就像上帝首先爱我们照顾我们一样。那有意思的地方可以看到，就是前面的第六福或者第七福，对，一到十三到十一节，耶稣都说三到十节，耶稣都说 他们是有福了。但是十一节开始他就说你们是有福了，意思是说现在耶稣讲的你们啊，这些你们的门徒，你们有福了，因为你们是啊我的门徒，你们是啊在天国里面。所以本来是比较抽象，或者就是人可以这样子，但是耶稣就之后就让门徒就进来，很清楚让他们知道他们也是在天国里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第二段13到16节，就是耶稣做一个大纲式的，就是简单总结这些有福的人耶稣的门徒基督徒，他们应该如何在世界上过他们的日子。然后耶稣就说我们应该当世上的盐，我们其实他没有说你们应该当，他就是你们是，因为你是有福了，所以现在你就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那在神学界里面神学家一直在讨论这个如何我们如何是世上的盐特别是盐方面盐有很多不同的特色。我想最好的理解就是了解这个盐跟光 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应该看他们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可能比较清楚。那我想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第四章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是光在4章16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就是耶稣，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当然真正的光是耶稣自己，但是我们反应反射，我们是镜子反射他的光那耶稣当光是怎么做呢？他叫他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然后他跟他们传讲福音。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也要传讲上帝的道。那有时候我们比较像盐，盐会刺激人也就是很硬那当我们传讲上帝的道的时候说你们要悔改，他们也许太刺激不会喜欢或许也可以说盐也是给味道。那当我们把耶稣的光照射在这个世界里面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这个真的是给他们真正的味道。那当然光是驱散黑暗，也是赦免人的罪。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或者最容易理解盐跟光，就是做的像真正的光所做的一样，在前面一章他就是传讲上帝的道，他也是关心人。所以耶稣不仅是说，他也是做所以他看到人的需要，他就帮助他们医治他们的疾病。所以也是包括行为，耶稣在第16节就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然后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当然是为了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人会荣耀天上的父。好，所以这个是简单13到16节我们基督徒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如何在世界上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要当盐跟光。好，接下来就是17到48节，我们就看到耶稣比较详细的谈我们应该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首先他要介绍这个律法的角色是什么，上帝的律法还有他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我先念第17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首先当新约圣经提到律法和先知，这个就是指着整个旧约。所以耶稣说我不是要废掉旧约所有的事情，不是要废掉，我要成全。所以很清楚耶稣就是这么做，他成全所有旧约的应许，关于弥赛亚的来临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成全这些。那如果要讲狭义一点，就是旧约的律法，因为接下来我们都会看到律法，耶稣也成全他做完了他全部的律法，他都遵守，也是代替我们而遵守的。好，所以耶稣说我要成全这些。 那另外一方面，我想是适合可以讲他如何成全，是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其他的圣经老师、文士他们啊，没有清楚地、准确地教导上帝的律法，他们其实很多方面让律法变得太容易了。但是上帝的律法是真的是很严谨的啊，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完整地做到。但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把上帝的律法弄得你可以遵守，并且他们认为你可以靠这些，当然也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你一部分你还是要靠你遵守这个律法。但是律法主要的用处就是让我们罪人看到我们的罪。所以接下来在21到48节，耶稣就是要讲律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比法利赛人当时的圣经老师这个律法是严谨多了。所以他会一直说，你们听见过律法是这样子，但是我告诉你。那耶稣他这样讲是很有权威，对不对？他就是有权威，因为他就是上帝，他是律法的创办者、创造者，他知道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就要告诉他们，好，真的是这样子。那在第20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一方面应该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根本不能进天国，因为这个进天国主要的要先承认你是心灵贫穷的人，你是没有东西，然后上帝就白白赐给你一切，他们根本连这个都没有，所以他们不可能有真正任何的义。但是另外我想如果看21到48节，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耶稣解释律法就是非常胜过一个法利赛人所解释的律法。他们的律法是很简单，但是耶稣的比较严谨的律法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并且我们基督徒真的应该这么做。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整地做，但是上帝的律法就是他的旨意，我们要做。然后耶稣要我们了解他的旨意是什么，很详细并且是不容易的，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这些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尽量去做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继续看最后一段就是21到48节。在这段耶稣谈到6个方面当时的人 的想法，当时的人的理解关于上帝的律法是什么，但是耶稣要就是改正他们的观念，让他们知道律法不是这么简单。那我就要现在就简单的谈每一个。第一个就是应该首先说，在这些解释里面特别是像29节或者30节，耶稣会讲一些夸大的话或者夸张的话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要把你的眼睛挖掉，或者你的手砍下丢掉你要了解当耶稣说这些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并且你要跟耶稣在其他的地方所讲的比较，你就可以了解他讲的是有特别 的用处，不是要看他的字然后真的把你的眼睛挖掉了所以这个是，并且你要看所有的圣经要来了解这些。好，现在我们就看21到26节是关于仇恨耶稣说，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 OK 接下来我不念，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人都知道杀人是不对的，这也是在旧约里面。但是耶稣要说，其实旧约也有提到不可以动怒的，其实你如果动怒，这个已经是够大让你下地狱了。所以每一个耶稣就说，其实这个 这些诫命不仅是包括你外面的外表上的行为，也是包括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动机，这个你所想的是什么。那连这些也都是罪，并且这些也是够大让你下地狱了。所以耶稣讲的比他们本来想的是严谨多了，上帝的标准是多么高。那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好好的做。那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会了解我们做不到，这个就强迫我们回到第三节，承认我们是心灵贫穷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是这个就是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但是接下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天国是我们的，因为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赦免我们的罪。好，所以这个就是论仇恨。那第二个就是27-30节论奸淫。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好，所以耶稣一样跟刚才一样他就说，你们都知道这个在外表上行这个奸淫是不对的，但是你如果看到妇女心里就动一念的，你在心里已经犯了奸淫了。所以这个是当然是严谨多了，这个也是犯罪了，也是不行了。这个是比法利赛人的解释就是严谨多了，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有清洁的心灵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接下是31-32，就是关于离婚简单的来说，当时他们看离婚是一个比较随便的事情，就如果一个丈夫任何的情况他就觉得他不满意他的妻子，他就可以写这个休书就是离婚了。但是耶稣说不是这样子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除非是因为淫乱，然后也圣经另外说哥林多前书第7章如果其中一个就是完全离开了这个婚姻，离开了他的配偶，这个其实这些人做这些有外遇或者完全抛弃这个配偶，这个已经算是可以说这个已经算是离婚了，已经把这个婚姻破了。那另外一方可以去法庭，就是在法律上就是让这个离婚变成一个政府上这个法律里面的事情。其实上帝的旨意还是希望这两个可以恢复了，但是因为已经这个婚姻已经破了，如果另一方面要正式这样让他离婚了，那也可以做所以耶稣说，你们以为离婚是随便，但是不是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这个是第19章，我们会比较详细谈。好，第四个是论歧视，33-34节这段主要是耶稣说你不要随便歧视其实圣经其他的地方让我们知道有些情况我们可以歧视比如说在法庭里面，但是我们不要随便做，也不要做一个誓言为了遮盖我们不对的事情。我想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说真实的话，并且37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第五个是论爱仇敌，或者可以说不要报仇，不要当人欺负你的时候你不要自己伸冤，要让上帝伸冤的。这个是38-42节因为上帝会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自己解决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好好的看罗马书12:17-21节就可以看到上帝说他会替你伸冤，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方法，不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那最后也是跟这个有关，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不要 回报他们，我们要爱他们，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其实耶稣说，你们都知道要爱朋友，但是基督徒其实所有的人也应该爱他们的仇敌，特别是基督徒，因为其实我们本来也就是上帝的仇敌，但是我们当上帝的仇敌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五章所告诉我们。所以就像上帝爱我们他的仇敌，我们也应该爱我们的仇敌。好，那最后耶稣就做总结，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在这些耶稣解释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是非常难，其实就是做不到的。耶稣其实总结就是你们要完全，除非你完全，你还没有做到上帝要遵守他的律法到他要遵守的阶段。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你们要完全，我们就知道很多事情还要做，还要多努力。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做不到，的确我们做不到，的确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其实这个第48节就强迫我们回到第3节、4节、5、6节，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我们是心灵贫穷的人，我们还是有罪的。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哀痛，哎，上帝啊，我没有做你要我做的，我常常有不好的意念，我的行为也常常不够好，我没有当光，没有当眼，我也是没有爱我的仇敌，我自己要回报，我就做不到。但是当你承认这个，你了解，重新你了解你是很卑微的，因为你的罪，上帝就说，耶稣就说，你是有福的，对，你是有福了，因为耶稣已经代替你做那个完全的人，他也完整地受你应该受的惩罚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确不够好，你是有福了，因为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白白赐给你他的国，你就进入了，已经是在天国里面，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有福了，并且这个福音，这个赦免就给我们力量重新开始经历第13到48节所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要做的事情。感谢主，在这段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的确看到我们的罪，但是特别是在八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他的福音他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我们的确是有福了，感谢上帝的恩典。